第84章叫板。 两位客人，不，两位悍匪恐吓人的时候毫无心理负担，巫医甚至产生了其实我善良又无助的错觉。那些动物是巫医弄来放血做生计的，万万没想到会派上这种用场。巫医可以更换各式各样的躯壳，男女老少都能忍受，砍碎了他们都能重新组起来，但是畜生不行。关在地牢里奄奄一息快发霉的畜生更不行，这比什么威胁都有用。巫医在猪的注视下几乎有问必答，从他口中油货和秦鸠知道了事情的大致原委。 卡尔顿山一带确实爆发过真正的黑死病，这种病蔓延起来气势汹汹，偌大的古堡几乎无人幸免。公爵夫人体质虚弱，两天就送了命。公爵老爷作为和公爵夫人最亲密的人也很严重，只比他多坚持了两天。再然后是男女仆人，管家道格拉斯是坚持的最久的，他带人把死去的仆人清理了，给公爵和夫人封了官。准备下葬的前一天，巫医来到了古堡。那时候的巫医还没有和修女借身体，他躲藏在上一个躯壳里，老态龙钟，走一步都要晃三晃。这样一个似乎随时会去世的人对道格拉斯说， 我可以让你的老爷夫人起死回生，去找一对跟他们相似的人，越相似越好，样貌身份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心和灵魂。 巫医这样对道格拉斯说。给了希望之后，他又补充了一句提醒， 复活的过程有一丁点血腥，但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，你作为复活他们的人需要心甘情愿地献祭自己。 道格拉斯说，好。当天深夜，道格拉斯骗了一对途经此地的夫妇，弄晕两人拖进卧室，又把准备下葬的棺木撬开，把公爵老爷和夫人带回来。他在寂静空荡的卧室里剁下了公爵的头颅、四肢、胸膛和腰部，又将他们拼合在一起，蜡烛油沿着刀口滴了一遍，凝出乳白色的封膜。道格拉斯灌了几杯酒，在巫医的注视下席地坐了片刻，又依葫芦画瓢剁了艾丽莎。白色的蜡烛围着他们摆成一圈，巫医指着那两位倒霉的过路人问道格拉斯， 好了，就剩最后一步了，我再向你确认一遍，你找这两位可怜的人确实和公爵夫人相似吗？不像的话可不会成功哦。 道格拉斯半跪在路人夫妇面前，用酒将他们泼醒，他背对着巫医头也不回地说， 很像，他们非常恩爱。 路人夫妻崩溃的哭叫声中，道格拉斯伸手搁在了那对夫妻头顶。公爵老爷当晚死而复生，他肢体腐坏的部分替换成了那个路人的身体，包括长了疮的大半张脸。在公爵老爷睁眼的瞬间，年轻的管家道格拉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老下去，瞬间变成了老人。一切都如巫医所说，遗憾的是公爵夫人却复活失败了。巫医舔了舔嘴唇说， 我至今都记得公爵当时的表情，旁边是贝多的妻子，镜子里是他自己拼合而成的脸，地上全是血，旁边还有一位老的完全陌生的管家。 他斜睨着同样被捆的老管家说， 他 是我见过最下得了狠手的人了。我第一次试图让自己脱离死亡都没你那么干脆，还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呢。不过公爵也很让我意外， 在巫医眼里，古堡人才辈出，管家舵人像砍瓜切菜，一点负担没有，而复活的公爵也只惊慌了几分钟，就泰然接受了所有。巫医说，古堡里的仆人们太多了，一个个复活太麻烦，他有办法让他们继续存在，不算活着也不算死去，就像困于古堡终身守卫的幽灵。公爵对他表示了感谢。巫医又说， 您的夫人怎么办？重新下葬？ 公爵找来一个大木箱，指使道格拉斯把艾丽莎装进去，回答说， 没关系，我可以时常邀请一些客人，要是爱侣或者夫妻，就像我和艾丽莎一样，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，道格拉斯会始终陪着我，对吗？ 道格拉斯附和， 我一直都在，我会为您物色最合适最恩爱的客人。 主仆两人出奇的契合，在巫医提出复活以及不断更换身体都会受到诅咒，血肉尽失时，他们毫不犹豫地瞄向了卡尔顿山背面的小镇。 所以诅咒到底是怎么转移的？油货钳着对方的手腕，巫医迟疑着不太想说，手指跟油货较着劲，企图往后缩一些，起码离猪再远一寸。然而不论他怎么使劲，对方始终稳如泰山，巫医脸都憋红了。 你怎么忍心对女人下这么狠的手？ 巫医顶着修女的皮囊质问油货。油货无动于衷， 还可以更狠。 巫医气结，他趁着油货离得近，死死盯住了油货的眼睛，硬的不行来软的，又企图蛊惑油货。 这位漂亮的绅士，其实我还有很多。 话说一半，秦鸠膝盖往他背上一压，巫医身子一塌，当场亲了猪一口。秦鸠看了油货一眼，要笑不笑的低头威胁巫医说， 迷魂汤灌错人了，这位漂亮的绅士现在很不耐烦，你看不出来，不过比起他我更坏一点。 秦鸠低沉沉的嗓音响在了巫医身边，像个魔鬼。 剁一头猪我没问题，剁你这个人我同样没问题，你如果总这么不配合，恐怕连一头猪都捞不到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单拼一颗头，猪羊双拼也可以。 巫医无话可说，面前的漂亮绅士跟魔鬼一唱一和，冷冷地说， 三选一，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来考虑。 巫医觉得他碰到了变态。 三 二， 巫医立刻开口， 靠的食物和酒，公爵为这名准备的美食和美酒是媒介，吃了这些东西就越等于承诺要自我献祭，吃的越多捆绑越深，也越早受到诅咒。 食物和酒， 油火忽然想起周琦吃不下东西又突然发烧的反应，转头问管家， 古堡提供给客人的也是这种吗？ 道格拉斯没吭声，显然是一种默认。巫医插话说， 当然了，好不容易骗来的客人，就算公爵用不到你们的身体，也可以借你们挡一部分诅咒，何必浪费了呢？ 油货和秦鸠对视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。这个话不能细一想，如果诅咒的范围不仅止于镇子，还包括考生，那么教堂里那些不死不活血淋淋的人恐怕也不全都是镇民了。 诅咒怎么解？ 油货问巫医， 你们不是偷听了很久吗？我说过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行了呀。 我说的是彻底解除。尤化弯下腰冷冷地看着巫医，巫医跟他对视片刻，败下阵来，破罐子破摔地说， 杀了受诅咒的人，或者杀了公爵。 你 垂着头的管家突然弹起来，刚要张口，被秦鸠塞了一嘴猪蹄。巫医咯咯笑着重复道， 杀了公爵就好了。 一面之词难免有诈，秦鸠看向角落里蜷着的血人说， 神父。 血人像死了一样，过了片刻，虚弱的抬起头点了点， 我记得这个， 谢谢你。 秦鸠的目光在巫医和管家之间扫量着，突然玩笑似的说， 审问暂时结束，大考官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？ A B C D 排个等级。 尤霍松开手，用下巴指着巫医说， 这个 C 重考一轮。 他又指了指一旁的道格拉斯， D 直接淘汰。 秦鸠抬手在额角碰了一下，痞痞的行了个礼， 收到，给我半分钟。 道格拉斯嘴角边皱纹下拉，麻木中透着一丝生无可恋。 地底阴暗的环境让人忽略了时间，尤霍和秦鸠拎着礼服从小屋里出来，天色已近傍晚，远方的天空又布满了阴云，含着湿润的水汽朝这里聚拢。他们套上礼服回到教堂，却发现众人围着那群保龄球，气氛有些诡异。高奇老远就冲他们说， 可算回来了，再不见踪影我们就要去绝后院了。 这是干什么呢？秦秋往人群里看了一眼，高奇说， 我们找到一些线索，知道治好病人是什么意思了。 众人把几张担架床翻过来给尤霍和秦秋看背面的血字， 有重复部分，综合来说就是一句话。 高奇深吸一口气说， 杀了他们就是解脱。 高奇还着重指了其中一张床板说， 这个肯定是考生留的，杀一个病人三分，上不封顶。 全部杀完，也许这场考试就结束了。但尤霍粗略一数，放却放任自由的神父，这里原本25个病人，现在依然是25个，一个也没少，没有一个考生动手拿分。秦秋挑了一下眉，没等他开口，考生中有人咕哝了一句， 除此以外还发现了一些痕迹，我们觉得这些病人里起码有四五个跟我们一样是某一场的考生。 如果只是单纯的 NPC， 他们杀起来不会有负担，活到现在谁没杀过几个小怪呀？但当他们得知其中有真正的人，就谁都下不去手了。三分对大多数人而言很可观，但就像高奇和赵家彤说的，没到程度，他们还没被逼到为了三分杀考生的程度，这是多值得庆幸的一件事。不过这种氛围很快就被打破了，因为秦鸠把地牢里打听来的内容告诉了所有人，众人的脸当场就绿了，其中以高奇最为清脆，高奇喝的酒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，如果诅咒应验到本场考生身上，他妥妥前三。 暴雨在入夜前砸了下来，古堡矗立在雨幕之下，像静伏的野兽。西塔楼一层宽大的卧室里，公爵正在冲男仆们发脾气，他砸了一只杯子，弄湿了一幅油画，踹翻了房内所有能踹的东西，因为管家迟迟不见踪影。十多辆马车接回了所有客人，唯独不见道格拉斯。 引诱客人犯错误不是道格拉斯最拿手的吗？什么事儿让他耽搁到了现在呢？公爵转着手上的戒指，气压低得没人敢靠近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怀疑道格拉斯跟那个巫医搞到一块儿去了，也许背着自己偷偷做了点什么。但很快，公爵又说服自己，谁都有可能对不起他，除了道格拉斯。 老爷，晚宴时间到了。 一个男仆提醒他。尽管仆人早就不算活物了，行为举止透着一股僵硬的死气，但他们依然会感到畏惧。公爵缓了片刻，沉着脸交代， 如果道格拉斯回来，请他滚来这里等着我，我要好好教育他什么叫守时。 说完，公爵换上了公式化的微笑，转身去了晚宴大厅。今天的晚宴非常奇怪，客人们盯着酒和烤鸡，面色凝重，只有三位先生表现突出。游惑和秦鸠就像不知道诅咒一样，一如昨夜不紧不慢地尝了所有食物。至于高奇，反正没救了，他索性就放开来喝。公爵轻轻敲了敲杯壁，微笑着说，怎么，我亲爱的客人们今天食欲不振吗？这是我让厨房精心准备的，不吃的话我可能会有些伤心呢。好，你是题目，你脸最大。考生们深吸了一口气，顶着一副壮士扼腕的表情，用叉子勾了一点点鸡皮。公爵两手交握，面具后的眼睛弯了起来。 夜里十点，晚宴结束，公爵坐在桌首，目送考生们离开大厅。他的视线始终追逐着那两位完美先生，心里盼着道格拉斯早点回来，给他带回来一点令人高兴的小消息。最后一个考生离开，一个男仆匆匆跑过来，公爵老爷。 嗯，是不是道格拉斯回来了？ 男仆灰白色的脸居然能变出好几种颜色，他僵硬片刻，点了点头说， 刚刚回来了。 那他人呢？在卧室里等我了？ 男仆犹豫地说， 没有。 公爵皱起眉， 为什么？ 男仆往后缩了缩脖子说， 管家一回来就钻进了自己卧室。 公爵有点生气，也有点纳闷，他让男仆带路，板着脸杀到了道格拉斯的卧室。 道格拉斯，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 公爵推门便是一句斥责，意料之中的回应并没有到来，意料之中的人影更是不存在。 他人呢？ 公爵瞪了男仆一眼，男仆指了指卧室某角落说， 在呢。 公爵定睛一看，一只裹着管家衬衫的猪摊在那里，衬衫领口还别着一张羊皮纸。公爵大步走过去，摘下来一看，纸上的手写体龙飞凤舞。 公爵老爷，我是道格拉斯，您让我去找客人的小麻烦，这个小麻烦您还满意吗？祝您愉快。 公爵差点气到去世，他发着抖揉掉羊皮纸，转身就往卧室走，一边走一边对男仆说， 我今晚就要这两位客人的身体，一个也别想跑。